世貿宅裏。 宅是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的宅就梗係聽 Wagger 先啦。我是小貝， 你要未來繼續任由於 AKP48 to make you feel good。 咦，啱啱骨头你啱啱做啲咩？ 企有扶尸咯。 No， 哎，呢条友啱啱傻咗，啱啱跳起。可以是你发 阿俊哥嘅， 做咩？ 一嚟跳，一嚟跳 ，yeah， 系啦， 认真啲啦。咁翻嚟街 48 嘅第二节，啱啱我哋讲话会倾嘅就系大岛优子离开咗 AKB， 新世代究竟会唔会撑得起 AKB？ 同埋我哋究竟呢个 AKB 会唔会由大岛时代？揭去第三页，成为道边麻友嘅时代咧？道边麻友究竟可唔可以撑得起 AKB 成为新世代嘅 ACE 咧？种种种种嘅问题到而家都系未清楚。我哋而家将会讨论关于呢啲嘅问题。Raymond，你点睇？ 哇，你睇起第近五次嘅总选举啦，都见到啲好得意嘅事，就系第一次嘅总选举，阿陈赢咗啦。第三次都下一場，第二同第四就係大島。咁之後一直以嚟呢四次以嚟都係圍繞住佢哋嚟發展㗎嘛。 嗯。 但到第五次嘅時候呢，你又見到突然間彈咗一個 紫原利奈。 實施。 紫原利奈。 突然間彈咗一個紫原利奈出嚟。然之後呢，道邊麻友都唔可以排第二。第二嗰個呢叫做大島優子，第三先到道邊麻友。咁其實我諗緊，如果真係大島走咗啦，咁紫原會唔會仲係排第一呢？ 呢個可能性好低。大島優紫原今次贏係一個意外啦。雖然紫原之前升嘅做軌跡睇到嘅第四十。九之后好似四之后一， 之后 十九四一咁样升，佢升嘅轨迹系有，即系佢系有全升，但系佢升到顶啦，冇得再升啦。一系就大祖国升神台，一系就冧落嚟。佢自己都讲咗噶，佢自己第一次 呢个冇可能再咁 冇噶，一定升唔到，因为佢自己都讲噶，佢自己。 但系我系好担心嘅一件事就系、是、你。个你可以睇到个票数，你喺个总选举票数一个150,000。大都系十三万几，但系之后去到道边麻友嘅时候，已经系去到 十万几 啦。系已经系个票数差距已经系成， 但系嗱、 一半一半。 你照翻转再睇咯，大岛优子喺第五届总选举攞嘅13万票，已经比佢上一届第四届嘅总选举多，即系证明大岛优子嘅。升嘅轨迹唔系唔停咗嘅，佢都仲喺度升紧嘅，佢即系都仲有人俾票佢嘅。 只不过系 票源仲存在嘅， 唔系只不过票源大咗啫。 仲有一个问题，大岛优子离开咗 AKB， 佢个票源会唔会留低喺 AKB 里边落去第二个身上呢？咁边个会接收咗佢嘅票源呢？大岛优子票源啱啱讲13万几。咁即係我至少都有扭雞一個人唔係投一票啦，咁樣諗一個人唔係投一票嘅情況底下，13万票始終都係13万票，咁呢13万票會落去邊個人身上呢？落去道邊麻友？ 喂，係喎，講返轉頭突然諗起喎，之前第四次總選舉嘅時候呢，冇前田敦子，係冇嘅，咁即係第五次無啦就突然間彈咗薩士出嚟。咁道邊啲票唔係，即係嗰陣時咧，第四次嘅時候已經係知道啲票一定埋喺阿陳嗰度嚟㗎啦。 唔係，紫原嘅票唔一定淨係喺前田嗰度嚟，前田嘅票有可能喺第二啲地方去咗第二啲地方。前田嘅票嗱，通常畢業咗嘅人係大票源嘅，票得兩個可能性：一去咗第二個身上，二。消失咗， 消失咗， 直情出咗去，唔见咗。 我有啲朋友都好得意嘅，之前话推 前田啦、啊、推板嘢啦、啊、两个走咗之后佢直情连 AKB 退埋反添。 係㗎会有呢类人。呢类人我哋通常叫佢偽反啦，因为 AKB, 点解我啱啱话 DD 唔系罪 ,DD 绝对唔系罪。你只要系 DD, 你一日心都仲喺 AKB 度，因为我呢个推不咗业。畢業是可能的事，畢業是經常會有的事，一定會 應該一定會遲到一定走，即是一個 member 遲到一定走。 你冇可能，你都唔可以叫高橋南好像之前 AKB Show 咁樣九啊幾歲成為終身榮譽總監督落喺 AKB, 冇可能啊嘛。 重穿啊，重穿啊，重穿咩？ 留喺度终身名誉总监督，老牙牙咁督住拐住 呢个出嚟跳噶嘛？你我谂起嗰个终身名誉名 总监荣誉研究生， 研究生 啊嗰、那个就嗰、那个就诶呢、这个就随时啦，因为老实说俾你做你都唔做啦，终身名誉都系做研究生，咪就都升咗啦。 唔系咁迟早都有独自己独自发展一日嘅啫。 都话 AKB 系一个搭嘅石。俾佢哋向演藝圈踏前一步嘅機會，所以 AKB 你只要係女仔，未滿25歲，你都可以入18至23至25歲，未有任何 即係演 藝圈，未喺演藝圈， 未必。咁你諗一諗下，阿沙亞卡阿三本彩。嗰陣時已經喺 Masscat 啦 ，Masscat 係散咗㗎嘛， 散咗之後就去咗 NMB。 你咁講嘅話，大島優子都係啦。 啊，係喎、啊。 大島優子係未入 AKB 之前出嚟紅星 啊？唔係即係完全未上曬位嗰啲。 唔係，係冇現在嘅 audition 而言，係冇任何事務所就最好可以入到 AKB 嘅方法，只要你肯去 audition 就得㗎啦。 咁啊，雙粒盟。即係天科嘅雙粒盟都係一個特例嚟喎，如果咁講嘅話。 雙粒盟有嘅咩？ 雙粒盟之前係 JDS 㗎嘛？係 咩 ？JDS 㗎嘛？ 佢 J 加㗎？ 係啊 ，J 加㗎。以前 J 加嘅，之後 J 加肯定係唔要佢啦。 唔係佢自己走嘅，佢自己 audition 合格咗之後就走咗啊嘛。咁咪有冇可能留喺兩個團㗎嘛？ 呢、這個我唔知啦，但係你話特例。咁啊，边个都系特例啦 ，NMB。 诶，咁又系喎， 翻翻嚟添，走咗毕业咗再翻翻嚟，都系特例。特例唔系冇，特例好多。秋元才佳唔系香港，唔系纯正日本人。AKB 里边 48 group 里边好多个都唔系纯正日本人。 最出名就系个俄罗斯啦、 啊。俄罗斯妹啦，俄妹，无论是叫名第一个，难啲嚟。咁样嗰个啦。 系啦、啊。 咁有好多嘅，但系呢啲。对于 AKB 嘅，即系对于个 group 嘅大转变都冇乜关系，因为既然你有心成为偶像嘅，就算你系都可以啦，你只要有心就得噶啦嘛。 系噶。 但系个问题就系好似而家咁样，大岛优子有大岛优子嘅做法，松井珠里奈有松井珠里奈自己嘅做法，虽然两个一样， 即系一个饼人嚟嘅，真系完全真系。 你要撑得起个 group， 你就系第一。HKT 紫原利奈， 紫原利奈 第一名，紫原利奈好鬼难读啊！紫原利奈第一名嗰阵时候都咁讲，有好多人话我如果留喺 AKB 会令 AKB 冧，我绝对唔会令 AKB 冧。佢有呢一句出嚟嘅意思，系因为佢自己有呢个能力，因为佢 HKT 近乎都系佢自己砌嘅。 系啊，依家做咗劇場支配人都 啊！你記得呢、這個？我正想講呢、這個。你而家諗翻起紫原利奈喺 HKT 嘅身份，唔止一個普通成員，佢係劇場支配人，佢仲要係 P， 佢係 P 嚟噶，佢係終身榮譽研究生 松 川香織嘅 嗰首 single P 嚟噶。 佢 production 啦 ，producer 佢之前未做呢個 P 之前，佢已經喺第二個番組度做 P 咗幾次啦。 嚇！ 佢有呢個能力，咁佢先可以講得出 AKB 唔會冧，因為我唔會整啦。 做過 producer， 我呢啲 同埋更何況佢都冇意翻嚟 AKB。睇而家紫原利奈咁樣玩法，佢係冇意翻 AKB 嘅。俾你都唔會翻啦，我喺 HKT 撈到風生水起，我仲翻去。 咁講真嗰句， 唔知佢係咪特登呢個時候先搞啲咁嘅醜聞出嚟，然之後 醜聞其實老實說，我到而家都覺得個醜聞好搞笑嘅。個醜聞係幾時嘅咧？醜聞係2012年、2013年年中， 咩 年頭搞出嚟。 嗰陣時12年。 12年年尾定唔知年頭。 但係嗰單嘢自己發生嘅時候咧， 係研究生時代。 係啦。 佢發生嗰陣時係研究生時代，佢係抄緊舊聞。文春呢一間雜誌社已經係一個喺反裏面眾所周知嘅，中意無風作浪嘅一間公司啦。 好就係例如風雲都係啦，風雲都係因為文春啦。 好多嘢都係。 好嘢就聯埋阿秋元康都刮埋啲料，聯埋阿胡奇男人。 胡奇都係。 胡奇真係，唉，講翻轉頭真係第一諗起啦。 啊，係啦，講起胡奇。可以咁样讲，究竟高桥南会唔会上胡奇个位咧？胡奇失踪咗咁耐，究竟系咪人 去？失踪咗系咩事？几时开始？ 系咪因为丑闻而有失踪咧？ 咦，讲翻系咩丑闻咧？呢、這个就 食大麻 吓、 啊，听说系吸食毒品， 食大麻啫。 系啊，食大麻， 结果就俾人。做 新聞就 俾 文春呢一間嘢就做咗個新聞，然後呢佢就失蹤咗啦，再冇出現過。咁幾個問題就出現啦，究竟佢係咪繼續失蹤呢？佢係咪會唔出現呢？之後嗰一日係點樣呢？即係嗰個大祖個仔 之後呢，你都知㗎啦，嗰陣時個 request hour 即係知 request hour 嘅時候呢，是通常如果是真的有 big surprise 的时候呢，是阿胡奇自己出来的嘛。 嗯 哼。那天呢是连个人都不见。 因为现在不是胡奇了嘛。 是 的。现在 AKB 的支配人已经不是胡奇。AKB 的支配人已经变成支配。 两个是 cool 的嘛，两个都是。 以前因为在之前嘅演唱会 Dom Call Dom 嘅 Tour 嗰陣時呢，做咗一个叫做信任会议，然后原本要升任为 AKB 嘅支配人嗰个知唔记得做乜名啦，就得到不信任票成为咗 AKB 支配人研究生。之后就有 吓， 嗰阵时佢就会即时因为得到不信任活动议， 于是就 反就唔信佢，所以 就 即时抌翻落去成为 邓冬菇，即系叫做 支配人嘅研究生，研究成为支配人之后得到好多反嘅信任，就升翻做真正嘅支配人。嗰一段时间 AKB 就由 胡奇 去兼任总支配人，兼任 AKB 支配人。咁而家胡奇失咗踪，支上咗位，咁胡奇系咪退位咧？总支配人个位系咪空咗咧？总支配人空咗个位会唔会被总监督咧？ 胡奇佢个 Google Plus 有冇更新过？ 有。 诶、欸，仲有？ 有。有人结有好多网上面有反话。胡奇系人失踪咗，但系 Google Plus 仲有更新，佢有讲嘢嘅。但系 咁点做咩事？突然间失踪，用呢个方法失错踪嘅真系呢、這个真。 究竟佢唔系？我哋不如调翻转去谂，究竟佢吸大麻系咪事实呢？如果佢失踪，系咪即系代表默认咗呢个事实呢？如果系嘅话，佢系咪仲真系活要退位呢？更何况胡奇呢个人唔后生噶啦，佢系咪真系要退位？佢系咪真系要退位呢？退位系咪真系俾高桥林呢个总监督继续升呢？ 又唔知喎， 呢个系未知，始终系未知之数。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之前睇新闻，大家我谂都会喺同一个地方睇新闻噶啦，帐坛度睇新闻，睇到邱元康先生，我哋董通称肥秋自己讲过话退休，肥秋要退休，牙云爷，肥秋退休。要代替到佢嘅人得两个，一志愿嚟啦，二夏老师教跳舞嗰、那个 ，AKB 总第一期生教跳舞嗰、那个夏 两个二选其一好难拣。夏老师佢有初期嘅经验，佢有好劲嘅经验。之后子源佢有能力，佢有即系佢嗱招呼人啦，第一 producer 啦，第二作曲佢识作啦，歌手歌。从村 Love 系佢作噶啦， 系啊，冇错冇错， 佢作噶啦， 系啊， 首歌系佢作，词系佢， 都系 好似系佢写嘅。咁呢首歌都已经证明到佢系识作曲噶啦。咁究竟佢系咪真系可以继续真系咁样升到肥秋嘅位咧？咁如果佢做咗个肥秋嘅位，咁佢点唱歌咧？作为 HKT 成员，作为 48 Group 嘅成员，咪唔可以存在咯？因为佢成为咗星老师。通常 group 里面嘅成员通常叫做秋元康，肥秋叫做秋元老师。咁之后子源成为咗子源老师啦。咁我咪唔可以唱歌咯。咁始终作曲嗰个同， 始终我就谂起阿南嗰阿 Sashi 又系咁 样讲， 自己走咗。 唔系走咗， 系退居幕后。咁之后就唔唱歌啦。 唔系，因为即使如果我喺幕前，我又作曲，我又唱歌，咁始终首歌会偏向自己噶嘛。 系啦， 人 系 有私心噶嘛，咁我梗系作首，例如我唱高音歌嘅，梗系写首高音啲啱自己唱，佢哋有佢哋去啦咁样，咁自然有偏心。咁我要做作曲，咁我一定要退居幕后。咁小子系咪子源系咪毕业咧？是不是要真的永久地退居幕后呢？定是这个位置给两个都不是给高桥南。高桥南正式退居幕后。老实说现在高桥南歌都好少唱。 其实讲真的，我听人家说即是不知这么说啦，说高桥南是不懂唱歌，不知道有没有这么 说。老实说不怕说 ,AKB Group 里面很多都不懂唱歌。 至少岛崎遥香系一个啊 ，Paulo 唔识唱歌啦 ，HKT 都好多噶啦， 系啊 ，HKT 始终呢个 group 系为咗做一个搭脚石。 嗱，每一个 group 里面有好多唔同嘅人，都系有唔同嘅类型啦，有专做戏噶啦，有专做偶像系噶啦，专唱歌噶啦，有好多唔同嘅系，就系、是、咁样夹埋先一个 group。对于一个 group 嚟讲，唔同嘅人才係需要，因为我唔可以淨係食死一个即上歌人。 咁佢係嗰陣時成立咗呢个 group 之后，其实一直都係话讲返转头，真係唔知边份报章咁鬼死衰格，你知㗎啦。 唉，呢啲已经听到厌啊。AKB 係有好多靚女 ,AKB 有成员畢咗业，係是转咗去 AV 行业，但是唔可以将 三个咋嘛，好似最多都系 一个咋，两个咋， 三个 咩？中西离乡， 系你呢啲嘢唔好讲啦， 呢啲唔好讲，呢啲系黑历史。但系我绝对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唔可以就咁老老地决定咗将 AKB 同 AV 画上完美嘅等号。是唔正合 㗎。唔得啦。始终根本唔系一个 AV 团。 佢啲系唱歌嘅。的确佢哋系有啲唔识唱歌。佢系有啲真系玩真系做。好似 Mizan 咁样，佢系啊，佢系专搞嘅。 你又跳啊。 天话嘅。但系老实好多系搞激嘅。好似唔止 Mizan, 三本彩佢就系傻㗎啦。佢够识唱歌啦。 装傻㗎嘛。 佢仲好鍾意玩嘢啦。Miluki 佢识唱歌，佢直情系卖萌嘅， 卖萌啊！ 有好多唔同类人夹埋，先等于一个 AKB。我净系识唱，摆全部识唱歌，撩歌都识唱歌啦。我使唔使咁样啫？ 嗱，呢个情况之下就谂下啦。如果真系联络 group 成个拆开咗，咁、那个结即系本来个团个特色就可能会冇咗咯。 如果我将个 group 全部分类摆埋一齐嘅话，咁咪变咗好怪咯。 是啊、 我有个 group 识唱歌，有个 group 净系识卖萌，有个 group 净系识搞笑，咁我不如做个搞笑 group 出嚟，我全部摆晒啲搞笑萌人出嚟。 讲真嗰句系好唔平均。 唔平均，就系、是、唔平均底下夹埋、這個，先等于一个搞，因为佢哋要做啲嘢出嚟，互相撞击底下可以出到好多得意嘅嘢出嚟。大岛优子摆喺度，大岛优子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大岛优子识唱歌， 识唱歌，识做戏，识搞嘅，识运动，识跳舞，夹埋就系五项全能。佢教到啲人就可以出到嚟系五项全能，就系、是、要呢啲人先可以等于一个 AKB， 唔系嘅话就唔成立啊，系 咩系咯？ 变成第二个 group 咯，冇乜 group 啊，全部识唱歌，全部净卖萌，冇乜 group 啊。阿拉斯全部识跳舞，全部识唱歌，一样啫嘛。就会变咗好普通嘅团咯。你见到阿拉斯，唔好讲阿拉斯啊，再劲啲嘅 smart 识跳舞啦啩，识唱歌啦啩，识做戏啦啩，咪又系好普通。而家咪又俾人沉咗。AKB 我唔系话 AKB 唔会沉 ，AKB 会， 迟早 佢会有呢个日子。 但系会唔会好似魔灵娘时代？ 会唔会变翻魔灵娘时代？魔灵娘时代又系啦，又系秋元康做嘅。 唔系魔灵娘唔系，绝对唔系。 魔灵娘唔系， 嗰个系另一个嚟噶。 嗰个系咩啊？ 我都死啦，我都 秋元康啦、 啊。我都唔好记得个名，但系一定系魔灵娘，一定系魔灵娘。 总之嗱，魔灵娘又系识唱歌嘅，又系做综艺嘅，而家咪又系报咗后，唔系又全部。 佢做五十几单又点啊？五十几单又点啫？又系 咁。 系啦。 AKB 点解可以成为而家日本首一数二嘅团？就系、是、因为佢有唔同嘅人，佢夹埋有好多唔同嘅妹子。 综艺又得 ，model 又得， 唱歌又得， 好似而家 Marico 而家佢毕咗业，我可以讲佢唔识唱歌嘅，佢唱歌系唔好听嘅， 不嬲噶， 不嬲嘅，呢个系不嬲嘅事实。但系出到嚟，佢可以做到 model 啊！每一个人都话 AKB 系一个为佢而設立嘅踏腳石，佢哋之後揾到真真正正自己嘅夢想， 就只會 向自己夢想發展。 咁就 前田敦子都係話自己唔鍾意唱歌啦。佢畢咗業之後，佢話自己係唔鍾意唱歌，所以你見到佢而家好少歌，因為佢唔鍾意唱歌啦，就鍾意咗拍戲，就而家去咗拍戲。 係啦， 你話黑歷史都好，有好多， 但係佢而家都係叫 solo 咗。 係啊，而家都 solo 咗啊，黑歷史又好，乜都好。白旗身点解全部冇晒啫？因为佢哋就系冇呢样嘢，未必佢哋系冇呢样潜质做唔到，所以佢哋全部系被炒退。呢个系白旗身， 全部都被逼走人，自己话走。 系啊，九旗身就系因为咁样而奋起，就多咗个横山由依呢个奇迹。 横山由依真系 奇迹嚟， 系唯一一个系唯一一个系冇入到天科。 横山由依系一个奇迹，佢好玩得，佢好做得。一开始佢系好点讲啊？佢好怕丑，佢系一个 shy shy girl 嚟嘅。之后被派咗去 NMB， 然后就做俾 NMB 阿三本彩佢哋喺度训练，成为咗而家综艺都做到嘅人。呢、这个就系一个佢哋嘅奇迹嘅玩法啦。佢哋有拥有嘅能力，佢哋可以将啲能力组织埋一齐嘅做法啦。而家我哋暂时讲到咁多，我哋第三节再倾。第三节我哋将会讲系关于真痴仔代啊，后边嘅事啊，同埋究竟 AKB 后路去点，佢哋可以继续点样发展 ，AKB 仲有几多个下一章？ 系。